荣耀职业选手的收入怎么样？比起一般人的话，那儿哪有可比性啊？这帮家伙现在合同一个比一个天价。 再加上各种广告代言什么的，厉害点的一年的收入比在我网吧当100年网管还要多。那叶修呢？他从一开始就是荣耀顶峰的大神了，就算家人理解不了他的成就，但是单就他的收入，他的家人也总该意识到。就算游戏职业选手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叶修是个例外，他已经是这个职业圈中的顶尖者，他不应该还有这样那样的顾虑了吧？ 对呀，他这种地位不用担心太多的。 但是结果还是不欢而散，所以我在想，他的家庭恐怕并不是一般的家庭。荣耀职业选手的这种地位，这种收入，放到他的家中，一点说服力也没有。 难道这家伙还是个富二代？ 这说不准，但我觉得家世应该不简单，政界、商界，或者什么书香门第，总之是一生下来，未来就已经被做好了清晰的规划，可以有一些选择的空间。但是当电子游戏的职业选手，这个选择恐怕是绝对不存在的。所以无论他在这上取了多大的成就，也完全是得不到家庭的认可。 有道理。 唐柔沉默了会儿，一看陈果居然没有产生什么后续的联想，只好继续说， 再大胆地想一想，如果叶修在这个圈子彻底地混不下去，那他会去哪里？回家是不是选择之一？ 话到这儿，陈果也是突然明白。 你的意思是，他被逼退役，或许还有他家庭的因素在这里面？ 我有这种怀疑。 这个…… 陈果有些不知说什么好了。如果说只是家世在那阴谋算计，那他还可以很理直气壮地支持一下叶修，鄙视家世。但如果这其实是叶修的家庭在搞鬼，那就成了人家的家务事，他可就没什么立场再说什么了。以什么身份？粉丝？叶修现在的老板？ 如果真是他的家庭在幕后推波助澜的话，那他的家庭的来历就更不简单了。或许从他证件上的地址，我们可以找到他的家庭背景的线索，或许说是家族背景。 唐柔说。陈果听得目瞪口呆，半晌后才道， 我发现原来你八卦起来的时候比我有天赋多了。 两姑娘半夜不睡，又是好一通嘀咕，不过唐柔能做出的判断也就到此为止了。他对荣耀这圈子的了解毕竟还很新呢，哪怕是他开始游戏后，更多的也是注重着个人技术的提高。他并没有像陈果这样真正的荣耀粉一样，关注圈内新闻，热衷圈内八卦。两人最后一合计，虽然推断出了种种情况，但真拿着叶修的身份证就去人肉对方的背景，这也实在太不礼貌，太不尊重了。 还是找个机会问他吧，他如果不愿意说就算了。 唐柔如此说道。陈国的八卦之魂虽然在熊熊燃烧，但他从来都是一个很懂得分寸的人。 我现在其实更想知道的是，他将来的打算到底是什么？只是熬过这一年退役期，然后拿着散人军没效复出吗？以他的能耐，当然是不愁没队要的，可他又准备加盟哪一个队呢？家世应该不可能了吧？ 陈果说着。 这些都找机会再问吧。 唐柔说。 两 姑娘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终于也是相继睡了过去。第二天清晨，阳光洒进屋里，两人都是差不多的时间醒来，各道了一声早安后，干脆一起去洗漱收拾。完毕后对望了一眼，两人蹑手蹑脚地来到了对面房门外。在昨晚听过叶修吐露一些东西，而后二人又分析了更多后，方知叶修其实也是有许多很纠结的心事的，不由得对待他都开始小心翼翼起来，生怕碰碎了玻璃心似的。两人脑袋一上一下地贴到房门上倾听起来，半晌 打扫卫生的服务生推着小车从隔壁房间出来，狐疑地打量着二人。唐柔看到连忙咳嗽了一声，使了眼色。陈果连忙站直了身，回头看了服务生一眼，却是一本正经。 我们的房间不用打扫了。 好的，两位。 服务生应了身后推车而过，一步三回头。两人在哪好意思还那么鬼祟，而且也总得做点什么解释刚才的行为，于是直接敲响了房门。挺久叶修才来开门，睡眼惺忪望着二人。 这么早啊，干嘛又逛街啊？今天打死我也不去了。 啊，你还没睡醒呢，那再多睡一会儿吧。 陈国说着，昨天之前就是他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会这么温柔地和叶修说话。唐柔喊了一下，叶修也是一个机灵，立刻清醒了，望着陈国呆了半晌问道， 一会儿是多久啊？ 你愿意多久就多久吗？ 叶修继续诧异，望着唐柔指了指陈国。 发生了什么？ 唐柔望向天花板， 大概是偶像的力量吧。 是吗？ 叶修咳嗽了一下，摆了个职业选手们获胜时面对镜头的酷毙神情。 买好早饭送到我房间来。砰， 房门被叶修关上了，差点没把陈果的鼻子给撞了。唐柔眼看着陈果小心翼翼的温柔表情渐渐不见了，抽动了几下后正要飞起一脚踹门，却是被唐柔给连忙拉住了。 哎，算了算了，你看不出他是故意逗你吗？干嘛总上他的当啊？ 也不知是唐柔的劝解，还是偶像的身份忽然间发生了作用，陈果终于还是没有踹出这一脚，拉着唐柔大步走开。 哼，我们去吃饭。 餐厅里，陈果十分解气地啃着包子，引来阵阵侧目。大家都惊诧这个面孔看上去蛮清纯的姑娘，吃起东西却是这么好汉。一时间，唐柔这个无论做什么事其实都是很赏心悦目的美女风头都被抢了个干净。陈果消灭完了早餐后，望着餐盘却是露出犹豫的神情。唐柔看着笑了笑，一边抹嘴一边问， 给他带一份？不带，带个鬼。 不说还好，唐柔这一说，陈国立刻一扫犹豫的神情，坚决起身要走。唐柔却是又笑了笑，趁落在陈国后边，却是找服务生交代了一声，叫往房间送份早餐。玻璃橱窗的反光中，陈国什么都看到了，却是装作不知。回房间，陈国继续像欺负包子一样拿电视出气，以乱标手速时的状态狂按遥控疯狂换频道。唐柔也不去说他，开了电脑却是登录了游戏，进去一瞧，赫然发现叶修竟然是在线。 你怎么没在睡？ 唐柔疑惑。 被吵醒了就不想睡了， 叶修回答。 早餐一会儿送你房间。 哦，谢谢啊。 这才说了四句，那边陈国却是看到他开始玩荣耀就飘过来了，正好看到大怒。 他不是很困吗？ 说完就破门而出，冲对面去了。砸门，叶修来开，陈国想说什么却不知从哪说起。叶修去狐疑的低头打量了一下他的双手。 早饭呢？ 豹子大的拳头要不要啊？ 陈国大怒，挥舞拳头冲上，酷似拳法家的技能崩拳，正是叶修荣耀中多年劲敌韩文清所擅长的招式。 喂，小唐，你不是说送早餐的吗？你设计我呀？ 叶修惨叫。 误会。 唐柔的声音轻飘飘地传来。 昨日的逛街流程只完成了一半，不过今天叶修是打死也不肯参与了。陈果和唐柔两个略一合计后，也是不想再出去了。于是1500的房间成了2000网吧，荣耀进行中，叶修却是孤独地看起了电视。两个房间各有一台电脑，唐柔和陈果各占了一台，叶修被淘汰出局，理由都是那么无法辩驳。你水平都那么高了，你还练什么呀？ 练级啊， 叶修表示。 那个简单，我帮你啊， 陈果表示。于是此时此刻，陈果在玩，玩的却是叶修的君莫笑账号。普通玩家何尝用过银武啊，况且是千机伞这么千变万化有意思的武器。叶修教会了他如何使用后，陈果就一惊一乍地玩了起来，几乎是在不停地改变着形态。那哪里是在杀怪练级啊，分明是在玩一种叫变形金刚的玩具吧。看这家伙玩的兴起，根本就不理会自己，叶修无奈也是跑对面找唐柔去了，正好指点指点这妹子战斗法师的技巧。龙抬头这个高端的技巧，对于账号还未到40级的唐柔来说，当然是超级陌生的。即使昨天的比赛他也在现场，但是龙抬头的那一击却也没让他有什么太多感觉，他并不知道这一击是多么的骇人。不过昨晚陈国翻来覆去地说着龙抬头的威风，却是不知说了多少遍，终于让唐柔也觉得有些悠然神往，有点憧憬那一刹那间震惊全场的光辉。此番这个威风的主角过来，唐柔挺想问问，不过想想却还早，账号等级都没升上去呢，现在知道了这些技巧也是没法练习，又何必知道。只不过练级的动力就更足了。 昨晚感觉怎么样啊？ 叶修进来后却是问起了唐柔昨晚比赛的感受。 嗯，蛮好。 唐柔回想昨晚，心绪也挺复杂的，一时间也找不出什么精准的词来描绘，他只觉得心中似乎有什么东西萌发了，弄得他心里有些痒痒的。 想不想跟我去职业联赛闯闯？ 跟你去。 是啊，我是肯定会回去的，你嘛也是一定可以具备职业水准的，真的荣耀巅峰并不是某个人，而是职业联赛的冠军啊，偶尔的打败某个人并不值得称道，能在一整个赛季里不断的完成挑战，最终将所有竞争对手斩落，那才算是冲上真正的王座。 那么三次夺得冠军的又算是什么呢？ 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这么说想超越你真的挺难的，只是在 PK 上打败你，你根本就不会服气吧？ 你这孩子怎么就喜欢和我较劲儿啊？ 无论怎么说你也是荣耀的巅峰啊，即使是照你说的以联赛冠军来衡量的话，你的三个冠军即使不算连冠也是荣耀里最多的了吧。 嗯，听你这么一说，我发现我果然相当了不起啊。 今天登上巅峰的人会是谁呢？ 今年？ 叶舟一怔，唐柔冷不丁地关心了一下这个问题，他比较没准备。 不到最后一天，谁也不会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这才是有意思的地方。 是啊，不可预知的才是最有意思的。 加油吧，你完全可以做一个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 我决定认真地考虑一下。 打定主意的话可要向我学习哦。 唐如似乎听懂了他的意思是什么，回头望了叶修一眼后笑道， 我可不是15岁。 我也早就不是了。 这一天再无二话，只是到了晚上该赴全明星周末最后一天的时候，三人却是纠结上了。